平字在音根谢托。供稿人齐素平。迷惑颠倒恋红尘，忘失自性本来人。74岁皆幻梦，看不破放不下，东奔西跑干累心，却把假的当成真。幸遇上镜下空老上人，教我无量寿经专一门。人生难得法难闻，念佛往生真报恩。师父教导学海贤，贤公本是再来人。光碟一日看三遍，一遍一遍悟得深。闲工苦行修戒忍，普普通通一老僧，原来他是佛现身。无助生心，生心无助，他老显得是不二门。老人今天来度我，不在苦海甘沉沦。老实念佛要真干，便是莲花国里人。因缘生案，南无阿弥陀佛。平自在因根谢脱，连清净为偶空虚。莫学面对此文顶礼一拜，感恩齐老菩萨慈悲。莫学当年习诗，知白石道人诗说曾道，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爱而识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波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若以此标准来衡量，齐老菩萨这篇文稿当属自然高妙了。一口读来毫不费力，再三品味却倍觉妙趣宛然。2011年春夏之交，国内又兴起一轮大规模反对净空老法师的浪潮，莫学闻之心痛，特别祈请山东招远一位专画佛菩萨像的孙以月居士净会韦陀菩萨像一幅。除了印刷流通之外，莫学将原画恭送于齐老菩萨，老菩萨观之甚喜，当即便命人悬挂于海岛金山寺方丈楼。后来莫学和开宗法师谈及此事，宗师赞叹说，你送对人了。有一副用于韦陀菩萨像前的传统对联：伏魔不挡魔，见面略无愧真武，护法若犯法，回头何以见观音。齐老菩萨是当今弘护正法的楷模，多年来他振威辅政，护法安僧，为正法的弘传劳神奔走，尽心竭力，其韦陀手眼观音心肠，曾无数次令莫学合掌泪流。齐老菩萨和我们这一方众生的缘分是很深的。就在前不久的7月下旬，来佛寺又遭遇一道大难题。师父上人在台湾接获印智法师的求助信函后，就转发给了齐老菩萨，请齐老菩萨 就近协助护持。老菩萨闻讯后，立马分兵派将，谈笑间便化解了来佛寺的一场存亡危机。默学和印智法师在师父上人的六合园聆听教诲时，老法师很欢喜地对我们说，齐居士下手真快，当年我只是对他那么一说，没想到他回去真干起来了，搞出这么大的阵势来。师父上人看过齐老菩萨此篇文稿后，这样对大家说，齐老居士我们认识多年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住在新加坡，他到新加坡来看我，告诉我要恢复东天目山的道场，我们听到非常欢喜，他也是吃尽了苦头，忍辱负重，把祖师的道场恢复起来。以后在他的家乡山东，特别是庆云，恢复了金山寺，还有两处道场我没去过，在甘肃永昌建立一个离前古城，我想这些地方很多人都去参观过，都去看过，他一直就是想在这些地方培养弘法人才。齐居士今年也74岁了，都老了，佛法要记住，根是戒律，没有戒就没有佛，没有理就没有儒，没有因果就没有道，儒是道的核心，要掌握住啊。齐居士这些道场应当选择一所出来办律学院，要有一个学戒律的道场。海贤老和尚凭一句佛号证得念佛三昧，证得理一心不乱，取得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所以老实念佛要真干，便是莲花果里人，一点都不错。